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二叉树基础的下篇。有了如此高效的散列表，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二叉树呢？那在上一节当中，我们学习了树、二叉树以及二叉树的便利。那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种特殊的二叉树，二叉查找树。二叉查找树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动态数据结合的快速插入、删除和查找操作。那我们之前说过，散列表也是支持这些操作的，而且散列表的这些操作比二叉查找树要更加的高效，时间复杂度是大括号一。既然有了这么高效的散列表，那么使用二叉树的地方是不是都可以替换成散列表呢？那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散列表做不了的，必须要用二叉树来做的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内容，二叉查找树。二叉查找树是二叉树中最常用的一种类型，也叫做二叉搜索树。那顾名思义，二叉查找树就是为了实现快速查找而生的。不过呢，它不仅仅支持快速查找一个数据，还支持快速插入删除一个数据。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那这些呢，其实都依赖于二叉查找树的特殊结构。二叉查找树要求在树中的任意一个节点，它的左子树中的每一个节点的值都要小于这个节点的值，而右子树节点的值都要大于这个节点的值。我画了几个二叉查找树的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一看就非常清楚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提过，二叉查找树支持快速的查找、插入、删除操作。那现在我们就来依次的来看一下这三个操作是如何来实现的。那首先我们看如何在二叉查找树当中查找一个节点。我们先取根节点，如果说它等于我们要查找的数据，那么就返回。如果要查找的数据比根节点的值小，那么就在左子树中递归查找。如果说要查找的数据比根节点的值大，那么就在右子树中递归查找。这里呢，我把查找的代码实现了一下，放在了文稿里，结合着代码理解起来也会更加的容易。二叉查找树的插入过程就有点类似于查找操作，新插入的数据一般都会在叶子节点上，所以说我们只需要从根节点开始依次比较要插入的数据和节点的大小关系。如果要插入的数据比节点的数据大，并且节点的右子数为空，那么我们就将新节点直接插入到右子节点的位置。如果说不为空，那么就递归便利右子数，然后查找插入位置。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要插入的数据比节点数值小，并且节点的左子数为空，那么就将新数据插入到左子节点的位置。如果说不为空，那么就再递归便利左子数查找插入位置。那同样插入的代码我也实现了一下，并且贴在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看。二叉查找树的查找插入操作都比较简单易懂，但是它的删除操作就比较复杂了。针对要删除节点的子节点个数的不同，我们分成了三种情况来进行处理。那第一种情况是，如果要删除的节点没有子节点，我们只需要将父节点当中指向要删除节点的指针设置为 no。 那第二种情况是，如果要删除的节点只有一个子节点，比如说只有左子节点或者右子节点，我们只需要更新父节点当中指向要删除节点的指针，让它指向要删除节点的子节点，那就可以了。那第三种情况是呢，如果要删除的节点有两个子节点，那这就比较复杂了。我们需要找到这个节点的右子树中的最小节点，把它替换到要删除的节点上，然后再删除掉这个最小的节点。因为最小节点肯定是没有左子节点的，如果有左子节点，那它就不是最小节点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应用上面的两条规则来删除这个最小节点。那老规矩，我还是把删除的代码贴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结合着图片和讲解来看一下。那实际上关于二叉查找树的删除操作还有一个非常简单并且取巧的方法，就是单纯的将要删除的节点标记为已删除，但是并不真正的从树中把这个节点去掉。那这样原本删除的节点还需要存储在内存当中，会比较浪费内存空间，但是删除操作却就变得简单了很多，而且这种方法也并没有增加插入查找操作代码实现的难度。除了插入、删除、查找操作之外，二叉查找树当中还支持快速的查找最大节点和最小节点、前序节点和后继节点。那这些操作我就不一一的展示了，我会将相应的代码放到 GitHub 上，你可以自己先来实现一下，然后再去上面看一看。二叉查找树除了支持上面的几种操作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中序便利二叉查找树可以输出有序的数据序列，那时间复杂度是大括号 n， 非常的高效。因此二叉查找树也叫做二叉排序树。那前面讲二叉查找树的时候，我们默认树中节点存储的都是数字， 那很多时候呢，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我们在二叉查找数当中存储的是一个包含着很多字段的对象。那我们利用对象的某一个字段作为键值来构建二叉查找数，我们把对象中的其他字段叫做卫星数据。那前面我们所讲的二叉查找数的操作所针对的都是不存在键值相同的情况。那如果存储的是两个对象键值相同，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处理呢？在我这里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比较容易，二叉查找数当中每一个节点不仅会存储一个数据，因此我们通过链表或者支持动态扩容的数组等数据结构，把值相同的数据都存储在同一个节点上。那第二种方法呢就不太好理解了，不过呢它更加的优雅，每个节点仍然只存储一个数据，在查找插入位置的时候，如果说碰到一个节点的值与你要插入的数据的值相同，那么我们就将这个要插入的数据放到这个节点的柚子数，那也就是说把这个新插入的数据当作大于这个节点的值来进行处理。当要查找数据的时候呢，遇到值相同的节点，我们并不停止查找操作，而是继续在柚子数中查找，那直到遇到叶子节点才停止，这样就可以把键值等于要查找值的所有节点都找出来了。那对于删除操作呢，我们也需要先找到每个要删除的节点，然后再按照前面所讲的删除操作的方法依次进行删除。那好了，对于二叉查找数常见操作的实现方法你应该掌握的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二叉查找数的插入删除查找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那实际上二叉查找数的形态各式各样，比如说文稿的这个地方，对于同一组数据我构建了三种二叉查找数，它们的查找插入删除操作的执行效率都是不一样的。那图中的第一种二叉查找数根节点的左右子数极度的不平衡，它已经退化成了链表，所以说查找的时间复杂度就变成了大 O 括号 N。 那其实我刚刚只是分析了一种最糟糕的情况，那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个最理想的情况。二叉查找数是一颗完全二叉数，那这个时候插入删除查找的时间复杂度会是多少呢？从我前面的例子图还有代码来看，那么不管操作是插入删除还是查找，时间复杂度其实都跟数的高度是成正比的。那既然这样，现在的问题就转变成了另外一个，那也就是说如何求一颗包含 N 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数的高度呢？数的高度就等于最大层数减一，为了方便计算我们转化成层来表示。那从图中可以看出，包含 N 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数当中，第一层包含一个节点，第二层包含两个节点，第三层包含四个节点，那么以此类推，下面一层节点的个数是上一层的两倍，第 K 层包含的节点个数就是2的 K 减1次方。那不过呢，对于完全二叉数来说，最后一层的节点个数就有点不遵守上面的规律了。我们假设最大层数是 L， 那么它包含的节点个数就在1到2的 L 减1次方之间。如果说我们把每一层的节点个数都加起来，那么就是总的节点个数 N。 那也就是说，如果节点的个数是 N， 那么 N 就满足于我在文稿当中所写的这个关系式。借助于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 L 的范围是大于等于以2为底 N 加1的对数到以2为底的 N 的对数加1这个范围的。完全二叉数的层数小于等于以2为底 N 的对数加1，那也就是说完全二叉数的高度小于等于以2为底 N 的对数。那显然极度不平衡的二叉查找数，它的查找性能肯定是不能满足我们需求的。我们需要构建一种不管怎么删除插入数据，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任意节点左右子数都比较平衡的二叉查找数。那这就是我们下一节所要详细讲的一种特殊的二叉查找数，平衡二叉查找数。那平衡二叉查找数的高度接近 log n， 所以插入删除查找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也都比较稳定，是大 O 括号 log n。我们在散列表那节讲过，散列表的插入删除查找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可以做到常量级的大 O 括号1，非常的高效。而二叉数在比较平衡的情况下，插入删除查找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才是大 O 括号 log n， 那相对于散列表好像并没有什么优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使用二叉查找数呢？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原因。那第一，散列表中的数据是无序存储的，如果要输出有序的数据需要先进行排序，而对于二叉查找数来说，我们只需要中序便利，就可以在大 O 括号 N 的时间复杂度内输出有序的数据序列。那第二，散列表扩容耗时很多，当遇到散列冲突的时候，性能就会不稳定。尽管二叉查找数的性能不稳定，但是在工程当中，我们最常用的平衡二叉数的性能非常的稳定，时间复杂度可以稳定在大 O 括号 log N。 那第三，笼统的来讲，尽管散列表的查找等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常量级的，但是因为哈希冲突的存在，这个常量级并不一定比 log n 小，所以说实际的查找速度可能并不一定比大O括号 log n 快，再加上哈希函数的耗时也不一定就比平衡二叉查找数的效率高。那第四呢，散列表的构建比二叉查找数要更加的复杂，它所考虑的东西要更多，比如说散列函数的设计、冲突解决方法、扩容缩容等等。平衡二叉查找数那只需要考虑平衡性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比较成熟和固定。那最后呢，为了避免过多的散列冲突，散列表装载因子也不能太大，特别是基于开放寻址法解决冲突的散列表，不然就会浪费一定的存储空间。那综合这几点，平衡二叉查找数在某些方面还是要优于散列表的，所以说这两者的冲突并不存在，我们在实际的开发当中需要结合具体的需求来选择具体使用哪一个。那好，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种特殊的二叉数，二叉查找数，它支持快速的查找、插入、删除操作。二叉查找数当中每个节点的值都大于左子数节点的值，小于右子数节点的值。那不过呢，我只是针对于没有重复数据的情况，那对于存在重复数据的二叉查找数，我还介绍了两种构建方法。第一种是让每个节点存储多个值相同的数据，另外一种是每一个节点中存储一个数据。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稍加改造原来的插入、删除、查找操作那就可以了。在二叉查找数当中，查找、插入、删除等很多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跟数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两种极端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分别是大O括号 n 和大O括号 log n， 分别对应二叉数退化成链表的情况和完全二叉数。为了避免时间复杂度的退化，那针对于二叉查找数，我们又设计了一种更加复杂度的数，平衡二叉查找数，时间复杂度可以做到稳定的大O括号 log n， 下一节我们会具体来讲。那好了，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今天我讲了二叉数高度的理论分析方法，那给出了粗略的数量级，那么如何通过编程求出一颗给定二叉数的确切高度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馈。